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Okay, lesson 17. Wow.Are you ready? I'm ready. Let's go. Let's study English together. I'm Scotty in Beijing, and this is Julia. Hi, Julia. Hello, Scotty. Hello, everyone. Hello,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十七课。在前两次节目中啊，我们学习了与吃、住有关的表达法，比如食品的名称啊，或者是如何描述我们的房子啊。那么今天呀，咱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校园，看看同学们在做什么。好，首先呢，进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Have a lesson. Have a lesson. Themselves. Themselves. Review. Review.Exercise. Exercise. Listen. Listen. Recording. Recording. Walk around. Walk around. Moment. Moment. Answer. Answer. Question.Question. Explain. Explain. Something. Something. 如果我们说同学们在上课啊，就要说 have a lesson. 这个呢是一个词组，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合起来记 lesson, L-E-S-S-O-N.Lesson 是课的意思，比如我们每课的开始都有什么 Lesson 17, Lesson 15, 那么这个 Lesson 呢就是课的意思，上课就可以说 Have a lesson, Have a lesson。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说啊，同学们正在复习呢，复习 Review, Review。有的同学可能在做练习，练习Exercise 有点不太好念啊 Exercise 再试一下 Exercise 哒哒哒 Exercise Exercise 好了，它的拼写是什么样的呢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有的同学呢可能在听录音听 ListenListen, listen, listen. 请大家注意，当我们说“哎”，请朋友们注意，注意听。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说 listen， 或者是我们想让别人听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说 listen。有一点，请朋友们注意，如果我们要说听广播，或者是听唱片，或者是听谁谁谁讲话，就是说在听后面如果要加一个宾语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说 listen to 什么什么，也就是在 listen 后面加一个介词 to, T-O, listen to 什么什么。那么在课文中呢，我们将继续向大家介绍这个词组的用法。再来看看录音怎么说，录音Recording, R-E-C-O-R-D-I-N-G, recording, recording, 录音的意思。 同学们有的在复习功课，有的在做练习，那么老师呢可能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来看看同学们做的怎么样。这个走来走去呀，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词组来表示，就是 walk around。 walk W-A-L-K walk walk around 有到处的意思， A-R-O-U-N-D around， 那么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说 walk around walk around。 老师呢可能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并且呢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回答 answer A-N-S-W-E-R answer answer。问题呢 question Q-U-E-S-T-I-O-N question question， 连起来回答问题就是 answer 谁的 question。 同时呢老师可能还要向同学们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解释怎么说呢？ explain explain EExplain explain explain。 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好像听起来呢老师在跟同学解释着什么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说 something S-O-M-E-T-H-I-N-G 连起来写的啊 something something。最后呢再来看两个词，一个是时刻，在此时刻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刻应该是 moment M-O-M-E-N-T moment moment。 好，最后一个词说同学们自己在复习功课呢，那么他们自己这时候啊我们要用一个反身代词，就是 themselvesThemselves themselves themselves。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呢咱们就到教室里去看一看。 Text Ken Cohen In the classroom It's 4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tudents are in their classroomBut 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They're studying by themselves. Some students are reviewing their lessons. Some are doing exercises. Two of them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One student is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 The teacher is there too. She is walking around and helping the students. At the moment,She is answering a girl's questions. She is explaining something to her. 现在是几点了呢？ It's 4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那么在四点，同学们都在做什么呢？ The students are in their classroom. 那么同学们呢，还是在自己的教室里面。请朋友们注意，在教室，同样介词我们要记住，应该是 in， 在教室里。In their classroom. 下午四点了，同学们还在教室里面，那么他们是不是还在上课呢？ No, 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他们并没有在上课。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Have a lesson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一个词组，意思是上课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用的是 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用的是 be 动词，后面用 have。把 e 去掉加 ing， not having， 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就是此时此刻呀他们没有在上课。那么用 be 动词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呢，我们可以表示现在进行时，也就是什么什么事儿正在发生。那么同学们没有在上课，他们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studying by themselves，他们在自己学习。 study 我们学过了，是学习的意思。 by themselves themselves 是他们自己， 也就是一个反身代词啊，说他们自己，我们用的是 themselves。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用了一个介词 by themselves， 强调的呢就是说他们在自己学习，所以请朋友们记住这个说法 by themselves。那么同学们既然是自习，肯定呢就是有的做这个有的做那个，咱们看看同学们都在做什么。 Some students are reviewing their lessons. Review their lessons， 在复习功课， review 是复习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些人在做什么呢？ Some are doing exercises， 有的人呢在做练习， do exercises。还有两个同学啊在说话， Two of them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还有两个同学呢彼此正在用英文交流。 Talk to each other， 请朋友们注意这种说法啊， Talk to each other， 连起来记就是互相说话的意思。 Talk to each other， 连起来 Talk to each other， 用英文说话，我们用的是 in EnglishTalk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彼此用英文交流。如果我们要说彼此用中文交流呢，就应该是 Talk to each other in Chinese。 那么再来看看还有一个同学他在做什么。 One student is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 我们说了听什么什么东西有宾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 listen to 后面加名词。Listen to the recording， 就是说在听录音。 One student is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 一个学生正在听录音。再来看看老师是不是也在教室里呢？ The teacher is there too。 哦，原来老师也在那儿，他在做什么呢？ She is walking around and helping the students。 他在教室里呢走来走去，并且呢在帮助同学们。 Walk around是我们今天新学过的词， walk around， 到处走，哎，走来走去的意思， and helping the students， 而且呢他正在帮助同学。 At the moment she's answering a girl's questions， 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他正在回答一个女孩的问题。 At the moment， 大家注意这个说法啊， at， at 介词， the moment 就是说在此时此刻的意思。At the moment, at the moment, at the moment. 此时此刻呢，他正在回答一个学生的问题。She's explaining something to her. Expla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是向谁谁谁解释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用的是介词 to。好，一起再来说一遍。Expla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我们了解了一班的同学正在做什么，您还记得吗？对了，他们是在教室里上自习。那么二班的同学在做什么呢？别急，我们一会儿啊就回到校园里去看一看。不过呢，首先还是先来学习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Once, once, sweep, sweep, floor, floor, mop, mop, stand, stand, wipe, wipe.Everybody, everybody. Hard, hard. Keep, keep. Clean, clean. Tidy, tidy. So, so. 好，首先来学习一些跟扫除有关的单词，比如扫地。这个扫我们就可以说 sweep， S-W-E-E-P， sweep， sweep。 通常呢我们说哎，扫地板，扫地，地板 floor， F-L-O-O-R， floor， floor。 扫完了地，我们就该拖地了。那么用拖把来擦洗地板，这个擦洗拖我们就说 mop， M-O-P， mop， mop。如果说拿这个布啊擦玻璃或者是擦桌子呢，我们就可以用 wipe， W-I-P-E， wipe， wipe， wipe 是擦的意思。可能呢我们看到教室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那么这个每个人就可以说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 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人人每个人的意思。那么人人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着，忙碌着，努力 hard， H-A-R-D， hard， hard。 他们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当然啦，是为了把教室保持得非常的干净。那么使什么什么保持什么样子，我们就可以用 keep 这个动词， keep， K-E-E-P， keep， keep， 干净， clean， C-L-E-A-N， clean， clean。除了干净，有时候我们还说啊，这个教室很整洁，整齐整洁， tidy， T-I-D-Y， tidy， tidy。 那么为了保持教室干净整洁呢，当然还要把这个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的。有的时候啊，为了擦玻璃，可能我们要站到桌子上或者是站到椅子上，那么这个站，站立应该是 stand，S-T-A-N-D， stand， stand。 大家一起动手来把我们的教室好好的打扫一下。可能呢我们要每周做一次扫除，那么这个一次就可以说 once， O-N-C-E， once， once。 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把教室保持得非常的干净。这样那样可以用 so， S-O， so， so。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一起进入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Cleaning the classroom. It's Saturday afternoon. The students are in the classroom. 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They are cleaning the classroom. They clean it once a week.Two students are sweeping the floor. Two others are mopping it. A girl is standing on a chair. She is washing the blackboard. Two other girls are cleaning the windows. A few boys are wiping the desks and chairs and moving them around. Everybody is working hard. They want to keep their classroom clean and tidy. 好，那么看看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It's Saturday afternoon， 原来啊是周六的下午。学生们在哪儿呢？ The students are in the classroom， 学生们还是在教室里。 They are not having a lesson， 他们呢没有在上课。 They are cleaning the classroom， 哦，原来是周六的下午，学生们呢没有上课，但是呢正在一起打扫教室。 They are cleaning the classroom， clean the classroom 就是打扫教室的意思。They clean it once a week，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表达法，就是每周一次的说法， once a week， once a week。 如果说每天一次该怎么说呢？ once a day 或者是 once every day。 如果说每个月一次呢，就要是 once a month， once a month。好了，同学们都在忙碌着打扫教室，咱们来看一看他们具体的都正在做什么。Two students are sweeping the floor. Two students are sweeping the floor. 两个学生正在扫地。Sweep the floor, 扫地的意思。Two others are mopping it. Two others, 在这里啊指的是另外两个学生。他们在做什么呢？ Are mopping it. Mop it. 这个 it 呢还是指的前一句的 the floor, 也就是另外两个学生呢正在拖地板。A girl is standing on a chair. 还有一个女孩，她在干什么呢？ Is standing on a chair. Stand 是站立的意思，那么用 be 动词加上 stand 加 ing 呢，就是说她正在做什么什么。那么一个女孩呢，正在站在椅子上， standing on a chair. She is washing the blackboard. 她呢，正在擦黑板。Wash the blackboard, 擦黑板的说法。Wash the blackboard. Two other girls are cleaning the windows. 另外两个女孩子呢，正在擦窗户。Two other girls are cleaning the windows. 所以呢，这个 clean the windows 就是擦窗户的意思。A few boys are wiping the desks and chairs and moving them around. 还有几个男孩子，他们在做什么呢？几个男孩，我们用的是 a few boys. A few 加上名词的可数形式的复数， a few boys. A few boys are wiping the desks. 几个男孩子正在擦课桌 and chairs, 还有课椅 and moving them around.并且呢把这些桌子椅子呢搬来搬去的。Everybody is working hard. 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表达法。Work hard 指的是努力工作。Work hard. Everybody is working hard. 每个人呢都正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着。They want to keep their classroom clean and tidy.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法。Want to do something 就是想做什么什么事情。Want, W-A-N-T, want 是想。那么后面呢加上 to do, to, T-O, to 后面呢再加上一个动词的原形。Want to do something 就是想做什么什么事情。比如说 I want to sleep, 我想睡觉了。I want to eat, 我想吃点东西。想做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么学生们想做什么呢？ They want to keep their classroom clean and tidy. 他们呢想把自己的教室保持得又干净又整洁。Keep their classroom clean and tidy.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说法。Keep 加上名词，后面加上形容词。我再说一遍。Keep 加名词加形容词就是把什么什么保持的什么样的意思。那么把教室保持的干净整洁就是 keep the classroom clean and tidy。 好了，现在呢请朋友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啊来回答我下面的问题。 1. What day is it? 2.Is it morning or afternoon? 3. Where are the students? 4. Are they having a lesson? 5. How often do they clean it?请朋友们注意，在这里呢，我用了 how 后面加 often。Often 是经常的意思，那么 how often 连起来就是他们多长时间打扫一次他们的教室。 How often do they clean it? How often do they clean it? 6. What are two of the students doing? 7. What are the other two doing? 8.What's one of the girls doing? 9. What about the other two girls? 10. What are some boys doing? 11. Are the students working hard? 12. Why are they working so hard? 好了，这些是关于课文的一些问题，现在一起来看看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想请朋友们来背我们的第二个课文，也就是 Text B 里面的课文，并且呢，试着把课文翻成中文。好了，听众朋友，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间了。So, goodbye from Julia. And goodbye from Scotty in Beijing.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走进1948年第五届冬奥会，也是圣莫里茨这座小镇的第二次举办冬奥会。 There were 28 nations that marched in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n January the 30th, 1948. Nearly 670 athletes competed in 22 events in four sports. The game also featured two demonstration sports, military patrol, which laterbecame the biathlon and winter pentathlon, which was discontinued after these games. Notable performances were turned by figure skaters Dick Button and Barbara Ansgard and skier Henry O'Reilly. And most of the athletic venues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from the first time St. Mary's hosted the Winter Games in 1928.All of the venues were outdoors, which meant the game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on favo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Medals were awarded in 22 events contested in four sports, nine disciplines. They are bobsleigh, which included bobsleigh and skeleton, ice hockey, and in skating, there were figure skating, speed skating, and in skiing, there were alpine skiing,Nordic skiing, and in Nordic skiing, there were cross-country skiing, Nordic combined, and ski jumping. There were also two demonstration sports, military patrol and the winter pentathlon. 经过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12年的中断之后，第五届冬奥会被称为复兴运动会。在这届奥运会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被抵制在奥运会大家庭门外。共有28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本届冬奥会，其中智利、丹麦、冰岛、韩国和黎巴嫩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的竞赛项目也比以前有所增加，单项数首次突破了20大关，达到了22个，另外也恢复了四人座雪橇比赛。高山滑雪 Alpine Skiing 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俯视冰橇现在称为钢架雪车 Skeleton 第二次成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